各位好，我是今天来串场的小美女嘉宾思农。 你今天是来做花瓶的是吗？ 对， 抢了我的位置。今天咱们俩就来比美吧，来斗歌好不好？ 好， 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今天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来千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如果您想要看到我们两个小花瓶呢，您可以通过这个唱吧 APP 在右下方的直播里面找到，应该是在首页有活力酒吧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大花瓶啦。 大花瓶，今天说的稍微有点心虚。 你看你今儿穿那么一身绿，你就是来衬托 我就是来衬托你的。 对今天就是天注定了，我今天只能当绿叶啊，只能衬托你。但是今天啊，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吧，我觉得也是在年末的时候大家非常非常会去总结回顾一年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啊，是盘点一下最近的一些新歌，来看看哪些歌曲不为这些大榜单的压力开始就是突出重围，像这个势如破竹一样开始进入到大家的这个视野之中。 没错。 那思农最近有没有在听一些新歌呢？ 最近的新歌，我记得最近出新歌出很多的就是薛之谦。 哎，他的歌确实 好像出了得有两三首歌吧。应该是。还有像一些徐佳莹应该也是出了新歌了。 徐佳莹是出了新歌，叫言不由衷。新专辑 好像也是要马上推出新专辑，我记得应该是在12月20几号，反正是在月末的时候，会给大家送上一个惊喜。他也是我印象当中很久没有出过新专辑了，应该。 对，因为我印象中最近听的徐佳莹的歌还是像那个寻人启事还有身骑白马等等之类的。出了新歌还挺期待的。 他之前有很 我没有说老上海已经算不错了。我跟你说，最近我听新歌听的真的比较少，但是偏向于某一类。因为最近在23号中有嘻哈的这个巡回演唱会要在北京开始演出了而最近呢，我们也是确实看到了从中国有嘻哈走出一批优秀选手，也是在各大的电影的配乐里面也是发光发热。 对， 比如说 芳华他们的那个推广曲，就是 TT 和 庄这两个人。 对，想把你留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很欢快版的就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没错。 当然还有一首是那个艾弗杰尼和那个黄旭啊田雨生他们的说散就散的一个版本，也是给前任攻略三进行的这个重新的一 个 翻唱。 这个没有听过，可以去听一下， 非常好听。单曲循环还有一些像最近这个Ed Sheeran 还有这个 Beyonce 的 Perfect Dude 还有像这个母爷的最近 Untouchable 什么等等之类的一些新歌， 也 确实叫醒了我们的耳朵。所以说今天啊，我觉得是一个新歌的天地，我们今天也是希望通过 MV 的一些方式来展现一下我们的唱吧的红人们来究竟如何去看待，如何去翻唱演绎我们这些新歌。首先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也就是先声夺人，来看看今天先给大家推荐哪首歌曲呢。 我只想唱歌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先声夺人，在第一个板块我们首先为大家推荐的这支单曲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对，我们刚才已经把它 Q 出来了，是不是？ 对，这首歌看来是思农应该听过了哈。 对，听过。 你感触怎么样？跟他之前的歌曲的风格是一脉相承那种吗？ 应该说还是徐佳莹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你也知道徐佳莹她是很久没有出过新歌了，那她出的新歌也是给一些这个影视剧给一些影视剧配的一些音乐，所以说他这首歌应该还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有自己的风格，比较有自己的特点，还是让很多的歌迷不会失望的一首新歌。 接下来咱们就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徐佳莹的新歌《言不由衷》。 说实话，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言不由衷啊。就思萌刚才就像你所说，确实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而且这首歌吧，我觉得比之前的感觉他内心的感触可能更多，因为据我们了解说，当时这个徐佳莹听到 demo 的时候也是很久不能从中就是脱离出来，一直在受那个感情的那个渲染和感染，所以说他在录这首歌之前也是很久很久就是一直在这个歌曲的感情的包围之中，在进到这个录音室去完成这首歌的时候，也很怕自己没有说这个气息啊，或者说没有这个感受， 表达好是吧？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一种敬畏心嘛，可能对这首歌。 嗯，没错。那《言不由衷》这首歌呢，其实是由这个徐佳莹演唱，那她的填词谱曲，这个姑娘应该也是非常厉害，是由艾怡良来操刀的，应该算是两个才女一起合作， 对， 碰撞出来这么棒的一个火花。那艾怡良她也是，我记得她应该是在今年还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也是最近非常火炬非常棒的一个女歌手， 唱作俱佳。 对，那2017年12月5号呢，作为徐佳莹2017年12月27号发行的全新专辑《心理学》的首发主打歌《言不由衷》，这首歌在专辑当中很早就决定收录了，就像刚才张彤听到了 demo 以后就觉得，哇，这首歌就是很是徐佳莹自己的菜，所以一定要把这首歌好好的表达出来。 对对对，所以说作为第一波首播主打歌的话，我觉得这首歌确实成功的吸引到了我们的眼球， 对， 也觉得 所以大家要去买专辑嘛， 对，一定要支持，一定要去买，如果有演唱会一定要去听。所以今天呢，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新歌确实让我们觉得，哎呀，确实挺好听的。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三位我们的唱吧红人，也是坐不住了，也是想对今天啊我们的节目中奉献一些新歌的改编，一些演绎，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魔音秀，来共同听一听我们的唱吧红人们如何来演绎这些大热的新歌吧。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13，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魔音秀。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说今天有很多唱吧红人也是跃跃欲试哈，已经把自己的 MV 已经交给我们，希望在节目中进行一个简单的 PK。 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 今天我们是第一位啊，这个大板牙 SS 这位唱吧红人呢要演绎的是放过啊。这首歌是12年崔天琪的一首抒情的摇滚音乐作品。 对， 今天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唱吧 APP， 我们刚才介绍了说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扣一波数字123来对应不同的这个歌手来进行支持，看看谁的人气最高。对对对对对，以投数字的方式进行打扣。好，今天先来进行第一个歌手大板牙放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演绎的吧。 嗨，你用的是那个手机的收音口，所以会离得比较近一点。 这个大板牙确实挺形象的，因为这个牙齿也是萌萌的，像小兔子一样啊。 我为了什么这样的爱你，你知道什么是我渴望的，你了解我吗，什么是我最不能失去的，除了你的拥抱，我什么都 哎，刚刚我们听到了第一位我们的唱吧红人大阪牙 SS 来给我们进行演绎的是这首《放过》 啊、 就是这个名儿。 他整个他的 MV 就一直在把自己的脸的下半部分录给大家，对吧？然后就展现了他非常可爱、非常萌，像一个小兔子一样的大板牙。 是、嗯。那么这首歌呢，我不知道之前思诺有没有听过啊？崔天琪演绎的时候，他是有种撕心裂肺的那种，吼，也不能说吼吧，就是喊。也不合适，反正就是要更加的畅快，怕被粉丝打。他是那种呼喊吧，就是对于爱情的那种，有一些 呐喊， 呐喊 是不是？ 对，内心的呐喊。可是刚才大板牙他的这个演绎还是偏内敛、 抒情、很温柔。对，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点接近于孙燕姿，你发现了没有？他的声音很、和孙燕姿还是很像的， 音色可能有一点点像哈。 对对对，那其实崔天琪。其实这首歌我以前没有听过，但是崔天琪这个姑娘还是知道的。她应该是以前也是一路从应该是参加过超女，然后后来慢慢参加过那个时候应该叫中国好声音，还就她还不是从上面坐过山车飞下来，他们还是 扭过来的。 对对对，她也是参加了很多的比赛，然后到现在慢慢的也开始去为一些电影唱一些主题曲啊等等，也慢慢被大家所熟知。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咱们俩刚才介绍的不少了，那么关于这首歌的一些信息，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歌挺考验这个歌技的，如果说你的歌技自身不够的话，可能唱这首歌确实很有难度。 对，就是你的气息会很不稳。 对，因为我最近也在唱吧，一直在练歌、 哦、 就是有些歌稍微简单一点 的 我觉得我唱的好好。就是我还没这个资格，所以我一直在申请哪天能不能放一首我的 MV、然后但是一想可能会脱粉，因为本来就24个粉上了一期节目就掉成掉没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更太惨了。 所以你平时是在哪唱歌？在 唱， 你会在洗手间里面唱歌吗？ 我不会，太 笨。很多人都非就是在自己家里的洗手间，很多人 我还住宿舍嘛，我还住宿舍 啊、很多人非常喜欢在洗手间里面唱歌、尤其是男生宿舍的洗手间里面，很多人都会喜欢唱、因为在洗手间里面，你就会发现自己唱歌唱的真的太好听了。我怎么不去参加选秀比赛呢？是不是？就 这都是幻觉， 歌神的感觉。 对，因为那个回声给了你很多很多的幻觉，让你觉得哎呀，我这个音准还不错，哎呀，我这个抖音抖的还可以啊，抖的够颤抖， 抖的隔壁连澡都不洗了。 是光顾的唱了。其实大家有时候洗澡其实可能就是为了想唱歌的一个掩饰和掩饰和目的吧。 对，没错。 刚刚是听到了第一位唱吧红人的演唱，如果您想支持他的歌声的话，欢迎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唱吧的平台上来进行投票，扣一波数字一。那么第二位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啊，叫吴映香，这件 Lucy 吗？还是 Luca？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好吗？ 英文反正也不好。他所唱的这首歌我就稍微有点熟悉了，因为这是我同班同学刘美玲的一首单曲《海洋之心》。 哦、对，刘美玲是 我的 同 班 同 学。 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 对啊，我唱吧24个粉，人家已经出了好几张专辑，都甚至要办个人演唱会的人。 对啊，因为刘美玲之前有来过我们的节目一期，哇，那天的那个收视率绝对的爆棚，就爆表。 我也很喜欢她，所以要看看接下来这位唱吧红人吴映香究竟来如何的演绎这首迪士尼动画片《海洋奇缘》的《海洋之心》。 你来听。 我心中有一个无尽的海洋，没有尽头的彼方，那里永远有阳光。不要完成别人给你梦想，我有自己专属脸庞，错误中学会成长。每一个转弯，每一个路段，每一次希望，每一次失望，不管多困难，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闯。 刚刚在跟思农在看他的 MV 的时候觉得这其实更像就是海洋之心的另外一个演唱者吉克隽逸的造型， 对， 很 有那个范儿，这个姑娘就是可能没有吉克隽逸这么黑，是吧？ 对，就是肤色上还是有点没有到那个份上啊， 对，但是他的那个范儿是在的， 对，而且他唱的时候你看是中英文在非常自然的在转换， 没错，他的英文的发音啊，还有他在表达这个在唱英文的这个唱法的时候也是非常棒的，跟吉克隽逸还有包括刘美玲也是有的一拼的，我觉得。 呀，思农老师评价好高哦。 嗯， 那看来 你是生气了吗？ 没有没有， 说了你们小美玲。 毕竟我的这个哈，我的歌喉 是吧？ 啊。对，美玲唱得很好。 哦，你想说你的歌， 我想说我自己。 还是说回美玲好吗？ 说回美玲的话，美玲确实唱这首歌，当时因为这个《海洋奇缘》也是她亲自参加了配音嘛，就莫安娜那个角色也是她配的，所以我当时她就是请大家去看嘛，我们当时就呀，我热泪盈眶，觉得我跟她一个小课组，我们是在一个影视配音小课组，我们是同组的同学，所以就觉得哇，同组的同学一起学配音，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所以热泪盈眶是吗？我以为你被电影感动的呢。 电影也好，就关键是觉得自己哇，离人家好远好远哦。 对，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迪士尼的配乐，我因为张同应该也知道，我是很喜欢迪士尼的， 我也很喜欢。 对，我们两个都是迪士尼控， 深度控。对， 聊天聊的基本上全是迪士 尼 相关的东西。那喜欢他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就是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看悲剧的，我就特别喜欢看 大团圆 happy ending， 对，就喜欢看喜剧的那种大团圆的结尾。所以迪士尼他所有的动画也好，电影也好，不管是中间经历了多少的波折和曲折，你到了结尾，对，总会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还有一个就是迪士尼的音乐真的非常的好听，太 精亮 了，对不对？ 而且完全贴剧情。 对， 我是有的时候像，我不知道你如何评价《寻梦环游记》你觉得它是一个悲剧还是喜剧？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悲剧还是？我觉得悲剧肯定谈不上，因为它的结局是很圆满的， 是圆满的。 但是你说它能从中，就是说我看完这个圆满的结局以后，其实它带给我的一些想法、一些思考，其实是有一些悲伤的感觉。 当然， 就是想，已经过去的一些人啊，已经去世一些人，还有甚至会想一想，包括现在父母以后如果有这么一天，自己如果有以后有这么一天，然后被人遗忘，是一件挺凄惨的事情。 对，所以。Remember me， 这时候就出现了，所以就热泪盈眶。 不要再丧下去了。 我当时是听那个，就是所有人都回来了，大团圆那个男孩，最后唱了一首稍微欢快的歌的时候，我流泪了，因为我觉得是那种就是大团圆的那种温暖，那个时候会更加温暖我。其实我也是看电影比较喜欢有结局，而且是那种稍微的 happy 一点的 大团圆的结局。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可能说，我看了这个电影，我会想一些有的没的。呀，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们不用去想这些，对吧？ 对， 我们就觉得可能就是童话故事里的结局安在我们自己身上，其实也挺美好的嘛。 对，所以再次要安利一下啊，思农同学，这部电影你还没看，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我还没有看， 一定要好好看一看。而且这首歌特别好听。好，接下来第三位唱霸红人啊，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刘月， 喵，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啊，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啊，林俊杰演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翻唱，他的演绎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没错，一起来听。 风，却是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来进行了新歌的一些演绎， 嗯， 我觉得是每首都很有特点，都挺好听的。 必须选一首， 我必须选一首的话，我还会选我美林的一首歌《海洋之心》。 哦，原来是因为美林的原因是吗？那我就选第一个姑娘吧，但是第三个姑娘唱的也很好， 也很好听。 但是因为第一个姑娘她实在是太可爱了，她那个萌萌的小兔子牙，对。 你是因为这颗牙爱上了她？ 对，那第三个姑娘其实是叫刘月，是吧？那 刘月。 他的唱功也真的是很棒，而且你会发现他皮肤很好。 对，你 羡煞旁人的。 你都听歌，你都听的什么呀？第一个看板牙，第三个看皮肤，第二个听我是我的同学，你就开始挖八卦，你这怎么回事啊？你的注意力能不能集中一点？ 我就是这么一个跳脱的女孩。 就现在给你装个耳朵，你就蹦出去了，你就吃胡萝卜去了，是不是？ 对，没错。 好，刚刚的三位啊，我们的唱吧红人，究竟您喜欢哪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唱吧的这个直播上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数字一二三分别对应我们的大板牙、无印象还有刘月。也希望大家就是各位想啊，通过我们的节目一展歌喉的各位朋友们呢，也可以发送您的简历或者说样音小样 demo 哈，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共邮箱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 MV 呢也是放在我们的节目中进行 PK。 如果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也同样可以刚才我说的那种方式进行报名，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进行唱歌了。 对，我们有非常棒的唱歌 K 歌系统，对不对？还有非常棒的表演区， 是您想唱什么就能唱什么啊。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好把握吧。那接下来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了。我们还是来进入这个板块，来听一首有故事的，当然也是一首新歌。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思农。 嗯，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的6:33啊，已经到有故事的好同学了。其实这个环节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听歌除了我说 听的是故事是吗？ 对，我听歌分三个阶段。循环单曲循环一周的是旋律好听的，单曲循环两周的包括一个月的会是歌词有点深度的，单曲循环一年甚至更久的，就是作为我的就是会经常去唱的一首歌，一定是跟我的亲身经历或者是打动触动我情绪的。 你还会听一首歌听一年？ 会。 一般对于我来说只有当闹铃的歌才会这样。 那首歌如果说你想尽快的讨厌一首歌，那就赶快把它设成闹铃。 对，没错，张彤还是很长情的一个人啊。 对，比如说小幸运，比如说这个追梦赤子心，因为这是当年陪伴了我高考和艺考的两首歌，所以我觉得这两首歌就相当于我生命中的一个，就是替我说故事的一首歌。 小幸运是陪伴你高考的一首歌。 没有， 这个 不要那么， 我要算一下，我算一下， 不要那么纠结了， 我想一 下。但追梦赤子心是真的是， 对对对，追梦赤子心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对，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板块给您推荐的这首新歌也是有故事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叶晶晶的《旧》。我们还是一起来倾听一下这首歌曲。 枕上枕倾斜360度，仰头闭眼吸口新鲜，分解不快毒素，黑白纠结飞快之间，配合你骚动的弦，不语不言，余光表演连着默契的线。 黑白的心情搭黑白的歌调，慢慢的人生再配上慢慢走动的手表，一个人静静坐在房间里面开始数秒，时间缓缓流过，他竟然不知道。 我见过所有天空的模样，星星散散，人的彷徨，是否过去相望，终将化为穿成连绵360度，如痴如醉，痴心缠绵，陷入无尽黑夜，眼睛倾斜，耳语迷蒙，醒来一场空，时间汪洋，铁石心肠，无视人已飞， 要养成习惯，要爱上遗憾，只剩自己一个人，是那扇门习惯要关，街上的人会散，天会晚，想太多人会感伤，慢慢慢慢，好想好想变得不太紧张。 虽然还没有开始介绍这首歌的故事，他已经觉得有故事了，是不是？ 相当的有故事。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歌手啊，叶晶晶这个姑娘啊，是99年出生的。 我们是不是节目要结束了？ 提前结束吧，不想说了。 不想提这个话题，不要提年龄的问题。 像我们两个就是唱还没唱好，人 家开始用写又唱。你离我 远一点。 离我远一点。 不， 谁跟你 我就要靠近你。今天你不是要做花瓶吗？ 谁跟你我们两个？我比你年轻多了。 是吗？什么师姐啊？大师姐。 错了错了，还是回到这个正题哈。 好，不伤害了。 是99年出生，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钢琴，初二的时候就创作出了人生的第一个原创作品。 我初二在干嘛？初二就写原创歌曲了。我觉得初二的时候，那时候刚对歌有审美， 在抄歌词的那个时候。对 啊，我不抄，我们那年代不抄了，就打印了就。其实，他这首歌的故事呢，这首歌的故事是他写给一个朋友的，说，在那段岁月里面，可能经历了很多，觉得哇，怎么时间能够改变我们那么多？可能是有感而发，而且说通过那个时间点再去看过去的人和事，会感叹也会惊奇，同时也有一些无可奈何，感觉和时间相比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渺小。 没错。那这首作品它其实是带有一点 R&B 和 New Soul 的风格。 对， 那制作人他在编曲的时候也加上了很多听上去稍微有一点年代感的这种配器。其实说真的，真的听不出来是一个99年的孩子创作出来啊，不能说孩子了，99年已经不是孩子 也已经18岁成年了。 对呀， 对。而且这首歌我觉得比较惊喜的是，在第二段的时候，主歌已经摘掉了就是人声的那个效果器的部分， 对， 变成了一种就是感觉在你面前说的那种倾诉感，所以更像是写给朋友的一首歌。因此呢，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写出来的歌确实有一种创新的感觉，也因此我觉得在今天的好歌新歌推荐里面，它确实让我们非常的 耳目一新， 对，耳目一新，非常的受吸引。 对， 那今天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6:40了。那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盘点一些最近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一些歌曲的 MV， 还有一些唱吧红人会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进行展示。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 FM98.2 挑战新歌声，记得明天晚上依然是18点开始直播。我是张彤， 我是思农， 咱们明天再见了。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今晚有戏。好了，明天再见， 拜拜。 And don't got a job. She pays the gas with all the change in her car.